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几乎是同时，岳定堂和林叔停下手头话题，立马循声奔向枪声来源。又是几声枪响，与此同时还有打斗的动静。二人赶到时，两道身影正打得难舍难分，枪被踢到一边，一人佯装皮鞋，一人布挂布鞋，赤手空拳，招招都往对方致命处招呼。他们即便看见林叔和岳定堂，也已经顾不上了。佯装男人一个不察，腹部被踹了一脚，下意识后退几步。布挂青年没有趁胜追击，反而转身扑向地上的枪。他惨叫一声，捂住手背滚向一边。林叔以为他蜷起身体已经无力反击，但下一刻他又陡然舒展身体，像一只蛤蟆鼓气蓄力，陡然砸向佯装男人。没有中枪的另一只手捏指维拳，直指对方脑袋上的太阳穴。练家子这一拳下去，只怕对方就要当场毙命，这是不管自己安危也要置对方于死地。说时迟那时快，岳定堂一脚飞过去，他这一脚蓄足七八分力，又快又精准，竟也没能将那人完全踹开，只是令他的拳头稍稍偏离，砸在佯装男人旁边的石板上。一声闷响，骨头碎裂的动静传来，听得人头皮发麻。佯装男人连滚带爬起来，想躲到岳定堂身后，却被他闪身推开。 救我，救我，别杀我，我吃的黄金在哪里，我全都告诉你们。 布挂青年脸上露出狞笑，林叔一直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见此情状马上举枪扣下扳机。但对方的动作更快了两秒，他不知从哪里摸出了一把短刃，直接掷向佯装男人，后者根本反应不及，还愣在原地动弹不得。 闪开！ 岳定堂狠狠撞开，自己却随即闷哼一声，挨着佯装男人重重摔在地上。几乎同时，林叔的子弹也穿透对方的后脑勺，血花绽开，布挂青年重重倒在血泊里。佯装男人见状还想跑，直接被林叔毫不客气一枪打在后腿弯。林叔走过去踹了对方一脚，佯装男人呻吟着滚向一旁。 别打了，别打了，我不跑了，别杀我，别杀我。 岳定堂，你怎么样？ 死不了。 岳定堂脸色苍白，语气还是很稳，那匕首不偏不倚正中岳定堂的肩膀。他抬起下巴，朝着死去的布挂青年点了点。 此人是三才，你记得不？ 嗯，记得。 三才，袁家的下人。之前老管家说过，他不希望有人再接近小楼发现袁炳道留下的秘密，所以让三才在小楼里吓唬人，制造出袁家闹鬼的假象。先前三才不知所踪，现在却在这里杀人。一个袁家下人，哪怕是护院，身手都不可能如此利索。防身术和杀人功夫截然不同，前者只为自卫，而后者则是真正见过血的。三才刚才出手，无疑都是冲着杀人去的，一招毙命绝不含糊。林叔看向佯装男人， 你就是洪晓光？ 对， 是你杀了阿兰？ 不是我。 林叔把枪口对准他的脑袋。 哎呦，我这头现在有点晕，等会儿说不准手有点抖，要不了你的命，再打中胳膊，打中腿。就不大好了，你说是吧？ 哎，真不是我，我都是被逼的。这阿兰知道太多了，是他让我杀了他的，我也不想杀人呢。 他是谁？知道了你们什么？你们怕阿兰要求和你们分赃吗？还有杜玉宁，他是不是也是你们杀的？ 枪声再度响起，根植内心的恐惧让洪晓光整个身体狠狠弹跳一下，随后他才发现子弹打在自己身旁的地面，但洪晓光已经浑身发软了。 我说，别杀我，别杀我！我说， 整个故事的开头 有点像麻雀变凤凰，只不过这只麻雀是男的。洪晓光出身寒微，住的是上海贫苦人家最多的棚户区，那里的孩子几乎一出生就可以看见自己的结局，洪晓光也不例外。他卖过报，跑过腿，打过杂，干过一切底层干过的活，甚至还混过青帮，只是一直出不了头，连个小头目都没混上，还得打零工才能养活自己。 黄包车， 哎，太太去哪儿啊？ 送我家太太到员工馆。 有一回他去拉黄包车，正好就遇到从银楼里出来的杜韵宁。美丽不可方物的杜韵宁，优雅曼妙，吐气如兰，就像刚从月历牌上走下来的仙女，一下子点亮了洪晓光的眼睛。他从未见过如此漂亮还如此有气质的女人，即便是最有牌面的舞女，她们身上的风尘味又怎及得上杜韵宁这种锦衣玉食滋养出来的绝代佳人呢？洪晓光有心和杜韵宁说一句话，哪怕得到对方一句你好，也能让他心满意足。但从头到尾，杜韵宁根本没有看他一眼。下车的时候，他听到杜韵宁和袁家下人说话，得知了他的身份，也得知袁家小汽车那天正好故障，否则杜韵宁这样的人根本不需要来乘坐黄包车的。 这位太太， 洪晓光鼓起勇气喊住杜韵宁，但后者头也不回飘然离去。洪晓光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喊出那一声，又或者闷在喉咙里声如文瑞，又或者杜韵宁压根没想过要回头，他只感到无底洞一般的失落。他打听到杜韵宁的丈夫，打听到对方花心风流，打听到杜韵宁那徒有虚名的袁太太头衔，他开始忍不住想，要是自己有钱有势，那天杜韵宁还会头也不回吗？ 讲快点儿！ 我快！ 林叔踢了他一脚，脚尖正对他的伤口。洪晓光又嚎了一声，敢怒不敢言，被迫从迷梦中醒来，加快进度。 这没过几天，有个人找上我，他说能够让我脱胎换骨，然后就能得到杜韵宁，也不需要我支付任何报酬，只要事成之后与他瓜分袁家。他对我说，袁家的财物我全部都可以拿走，他要的就是袁家的房子，那栋员工馆。 他是谁？ 我不知道啊，他让我喊他老板，他什么都不肯告诉我。 外貌打扮呢？难道他天天蒙着面？ 那倒没有，但他面容普通，平时一袭长衫，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大概四五十的年纪，与我说话的时候也很客气和蔼，但如果我不照他的话做，他就会惩罚我。 他是不是经营一家咖啡馆？姓李。 你怎么知道？但他其实不姓李，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 李老板，新月咖啡馆的主人，归国华侨，家在南洋，儿女双全，家底丰厚。咖啡馆不为赚钱，只为找点事情做，左邻右舍没有一个不交口夸赞，但这些都可以伪造。一个人想要伪装自己的身份，有的时候甚至连口音、外貌、说话方式、举手投足都能改变，更何况他仅仅是在别人眼里塑造了一个好人的形象。林叔还记得，他跟岳定堂去咖啡馆打听杜韵宁生前的事情，李老板还热情招待，知无不言，甚至就连他们询问伙计，对方也没有打断，让他们得到了洪晓光的住址，从而发现洪晓光这号人物。此人根本就是挖了一个坑，又一步步把他们引到坑里来。起初，洪晓光不知道此人正是经营新月咖啡馆的李老板，他只当这人脑子有毛病。但是当对方大手笔直接为他置换了一身行头，带他去理发修容，又为他租下恒通路36号作为寓所时，洪晓光就开始有点相信他的话了。虽然恒通路36号的寓所并不高档，但这已经是洪晓光住过最好的地方，墙壁粉刷干净，屋里亮堂堂， 还有架子床和衣柜。从前下雨时，他原来住的旧屋子甚至会漏水，补也补不好，只能拿个脸盆在床上接着，夜里听着滴答雨声入睡，醒来也许还会发现胳膊多了一个伤口，那是夜里被老鼠咬的。这样噩梦般的回忆，在对比李老板为他置办的这些，就如同从地狱到了天堂。洪晓光嘴上不说，心里已经不愿意再回到过去了。但接下来，李老板没有急着让他和杜玉宁见面，他开始让洪晓光学习礼仪，读书识字。洪晓光认得几个字，那是当报童的时候学的。他有些小聪明，脑子反应也快，许多东西一教就能上手，还能举一反三。李老板对自己的眼光很是满意。他帮洪晓光雇了老师，一个教识字，一个教礼仪。前者主要集中在诗词歌赋，后者则教会他西洋礼仪，如何正确吃西餐，如何优雅对待女性。李老板告诉他，现在许多上层女性，尤其是上过新学堂的女性，尤其吃这一套。终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李老板告诉洪晓光，他现在已经基本出师了，但还不能马上去找杜运宁，自己为他安排了一个实验对象，如果他成功拿下对方，才算真正出师。 是阿兰？ 哎，可以给我一点水吗？ 这儿哪来的水啊？ 隔壁屋子有些吃的，还有几瓶格瓦斯和白兰地。 林书心说，你现在喝酒肯定醉得七荤八素，还能交代事情？但他还是起身走到隔壁。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